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2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超译。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至18。世尊，云何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讲写：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以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静写：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讲喜：由此故说，以布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世尊，云何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讲喜：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以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讲起：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二无二分故。讲喜：由此故说，以布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世尊，云何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 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降息，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口。回顾，以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请习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性口。回顾，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不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云何以不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降息，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回顾，以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降息，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不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世尊，云何以不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请起，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回顾，以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降息，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 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故。详细由此故说，以布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世尊，云何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请写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何以故？以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请写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何以故？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请写由此故说，以布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云何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请写四净律，四净律性空。何以故？以四净律性空，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请习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何以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请写由此故说，以四净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请写四净律，四净律性空。 黑锅，与四境律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请喜，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黑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四境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云何以四境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四境律、四境律性空。黑锅，以四境律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降息，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黑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四境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四境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请喜，四境律、四境律性空。黑锅，以四境律性空，与彼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请喜，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黑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彼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四境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 云何以四境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习四境律，四境律性空。何以故？以四境律性空，与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习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何以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请习由此故说，以四境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四境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请习四境律，四境律性空。何以故？以四境律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请习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何以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请习由此故说，以四境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四境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乘道之。请习四境律，四境律性空。何以故？以四境律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乘道之，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请习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何以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请习 由此故说，以四境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尊，云何以四境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正是四境律，四境律性空，还有过以四境律性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正是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还有过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正是由此故说，以四境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世尊，云何以四境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正是四境律，四境律性空，可以过以四境律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正是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还有过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将系由此故说，以四境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世尊，云何以四境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空法？讲解四境律，四境律性空，还有过以四境律性空与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讲起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还有过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佛实力、 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四净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世尊，云何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净喜，四净律，四净律性空。何以故？以四净律性空，与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净喜，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何以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无二无二分故。净喜，由此故说，以四净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世尊，云何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净喜，四净律，四净律性空。何以故？以四净律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清晰，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何以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净喜，由此故说，以色净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云何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清晰，四净律，四净律性空。何以故？以四净律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净喜，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何以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净喜，由此故说，以四净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 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世尊，云何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请喜，四净律，四净律性空。黑锅，以四净律性空，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请喜，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何以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四净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世尊，云何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请喜，四净律，四净律性空。何以故？以四净律性空，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请喜，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何以故？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四净律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请喜，八解脱，八解脱性空。何以故？以八解脱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请喜，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何以故？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 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上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正是八解脱，八解脱性空。还有一个，以八解脱性空与比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上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请写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可以过，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写八解脱，八解脱性空。可以过，以八解脱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可以过，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上帝。请喜，八解脱，八解脱性空。可以过，以八解脱性空与彼苦集灭道上帝，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 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上帝。讲习八上处九次的定十遍处，八上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性空。黑锅，以八上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性空，与彼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讲习，八解脱，八解脱性空。黑锅，以八解脱性空与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讲习，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性空。黑锅，以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讲习，八解脱，八解脱性空。黑锅，以八解脱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讲习，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性空。黑锅，以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讲习，八解脱，八解脱性空。黑锅，以八解脱性空与四念住、 四正段、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知，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正喜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何以故？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降喜，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降喜，八解脱，八解脱性空。可以过，以八解脱性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请喜，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还有过，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眼六神通。降喜，八解脱，八解脱性空。何以故？以八解脱性空，与无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眼六神通。请喜，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何以故？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与无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降喜，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眼六神通。世尊，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 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是无所谓，是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空法。讲习八解脱，八解脱性空。还有过以八解脱性空与佛实力，是无所谓，是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是无所谓，是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空法。请写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何以故？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与佛实力，是无所谓，是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是无所谓，是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卷第120。